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544集，线索。黄公公倒是提供了不少值得注意的线索，但是案件依然扑朔迷离。送走了黄公公，就见到王朝和马汉跑了过来，与他们一起跑来的还有黑影和白影。王朝马汉之前被包大人派去遥香阁查案子了，毕竟从老板到女工都无缘无故死在了巷子里，而且死状实在太过惨烈。这案子因为司彤在惊吓过度的时候大喊屈仲远的名字而被和鬼面人的案子联系了起来，而黑影和白影则是被赵普派去盯着那个可疑的刑部侍郎司彤，看看他背地里究竟在搞什么。这四人急着赶过来，估计是发现了什么。众人让王朝马汉先说，案发后两人带着衙役第一时间赶到了遥香阁，阁内并没有人，房间里十分的凌乱，似乎是被人翻找过，但值钱的金银玉器并没有拿走，应该不是谋财。 他们找什么？ 所有账本都不见了。 账本？ 还有很多的药材和做菜的原材料以及菜谱之类的。 连菜谱都拿走？莫非是被同行抢走了？ 很奇怪，遥香阁做的是高档食材的生意，其实像他们这样的买卖开封府就一家，而且一天最多一桌，说实话没抢走多少客人，应该没什么同行需要竞争到杀人的程度啊。 那种杀人方法是带着恨的，会这样杀人的除了报仇没有第二种理由。 展昭和林业火都点头，这是江湖人的手法，血债血偿的典型，要不然就是行凶的人脑筋有问题。 对方将所有纸张都拿走了，可我们怀疑他们并没有找到真正想找的东西，因为我们在墙角和房内的布匹上发现了不少火油。 火油？是想一把火烧了一了百了？ 没错，但是可能是我们赶过去及时，大批的官差衙役动静也比较大，所以我还没来得及点起来。 哦， 你俩盯着司彤怎么样了？有没有线索？ 有，司彤回去之后就跟坐针毡上了似的，坐立不安，唉声叹气的，一看就是大难临头的样子。后来我们看到他在书房里写了一封信，但装进信封之后他又犹豫了起来，最后左右转了转，将信封塞进了床底下。我们等了好久，他起夜的时候我们将信偷出来了。 黑影从怀里拿出一封信来，赵普接过来看信封微微皱眉。 写给包大人的？ 赵普顺势递给展昭。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也不一定要等到包大人过来，直接打开看吧，万一有什么重要线索耽搁了呢。于是展昭将信抽出来展开，众人一看之后微微皱眉，原来这是一封司彤的自首信。 我念书的时候成绩不突出，原本仕途暗淡，但是多得伯乐王峰大人提拔，如今才能做到三品大员，光耀门楣。可是我一直很疑惑，王峰大人为什么会举荐我这么一个才智平庸的人做刑部侍郎。直到后来王峰大人交代我办事，我才明白，就是因为我才智平庸，王峰大人才用我。 司彤坐上刑部侍郎后没多久，王峰身边的宁公公就来找他，让他替驸马爷办两件事。第一件，刑部的重犯特别是死刑犯在行刑前调包，而至于如何调包，司彤根本不需要担心，只要在行刑前将准确的时间告诉给宁公公派去的人，然后行刑当天用白布围住行刑台，等之后派人收尸体就可以了。而至于尸体， 是不是原本那个死刑犯的，根本没人知道。反正都穿着囚衣，血淋淋的，而且死刑犯都是当时下葬，不交给家人。第二件，刑部经常有发配边关的重犯，宁公公要司同将发配的人数、时间、所行的路径告诉他，并且安排他派来的官差押运。司同满腹疑惑，王峰这样的人物要死刑犯干什么？起先司同以为王峰与那些重犯有私仇或者私交，但是对方经常性的要这样的重犯实在是可疑。人不论聪不聪明，都是有好奇心的。司同就曾派心腹跟踪那些押送的犯人，发现他们并没有被发配去边关，而是走到半道无人之处时被打晕，装进了箱子，之后神不知鬼不觉地被运走消失了。 那天我本来因为家父八十大寿而跑去遥香阁，想挑个日子订一桌酒席，却发现遥香阁里乱糟糟的，老板和厨娘都不在，只有几个黑衣人在翻箱倒柜找东西，其中人一个背影，虽然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但是我认得出来是昊天楼的宁公公。 司同当时脑子很乱，他胆子又小，搞不清楚是遥香阁闹贼了还是有什么另外的事情，他就悄悄跑了。回去的路上这么巧又看到遥香阁的刘遥香带着三个厨娘着急忙慌地背着包袱跟逃命似的跑进了一个巷子。司同当时也是好奇，而且回家正好要经过那巷子，他鬼使神差地走到巷子口一看，正看到一个厨娘的人头滚了出来，尸体栽倒，满地的血。在那血腥的巷子里，尸体旁边站着个人，那背影司同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人回过头，司同看到了一张带着血的白色鬼面，他当时就吓晕了过去，等再醒过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在尸体堆里被开封府的人找到了。 那个背影是屈中原的，中原化作鬼魂回来报仇了。 当年屈中原的事情只有天知地知神知鬼知，司同并不太清楚其中的细节，但他曾经偶然听到宁公公跟王峰说起过屈仲远什么的，同时还有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 二十年，人一辈子才有几个二十年，这是最后的机会。 我这辈子虽然没有真正参与过什么坏事，但有些事情是明知而不报，等于闭着眼昧着良心坐在这个官位，想来想去觉得于心不安，但是我势单力薄，又没有才智，不敢去告发去查探。我若还有命活着，会辞官回乡，多积德行善。这次无论杀人的是否是当年中原的鬼魂，他毕竟饶了我一命，所以我觉得十分内疚不安，只求包大人能查明真相，解决这件事。 众人看完信都良久不语，当年屈仲远究竟是为什么而失踪，如今的实业也是，什么叫人一辈子有几个二十年。纪长天和屈仲远相差二十年，屈仲远和实业又相差二十年，王峰为什么要那么多死刑犯，这些人和那个所谓的二十年究竟有什么关系？展昭将信交给王朝马汉，让他们带去给包大人。赵普让影卫们继续盯着司同，同时让邹良去暗中联系一下司同，最好是能查到王峰要那些将死的重犯干什么，找个机会跟踪他们。众人分头行事，展昭则是戳戳公孙，指了指正准备去洗洗睡了的小四子。 哎，公孙，小四子借我用一下。 公孙有些不解，不过还是把小四子交给了展昭。展昭抱着小四子一拽白玉堂， 走，咱们去遥香阁。 白玉堂明白，展昭大概是想去找一找那些人没找到，想要放火烧掉却没来得及烧的东西，而找一样众人怎么都找不到的东西，最好的方法就是小四子的狗屎运了。公孙和赵普很好奇，所以也跟着去了。至于小梁子，自然是小四子到哪儿他到哪儿，反正他功夫好，人又机灵，带着也不碍事。路上无话， 众人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遥香阁，就发现好多衙役驻守，密不透风。展昭抱着小四子进入了遥香阁内，一进门，公孙就揉了揉鼻子。 好大一股药的味道，是不是打发了什么？ 地上有些黄色的药粉。 白玉堂指了指，公孙皱眉，凑过去挑起一点看了看，放下。 是硫磺粉。 硫磺粉，这玩意儿能用来做菜？ 公孙干笑，又看到一些黑色的粉末，顺着找过去，发现一个柜子旁边散落了不少，就凑到柜子前边看了看。公孙靠着鼻子鉴别了一下味道，皱眉： 这里可能曾经放了很多瓶瓶罐罐，除了硫磺，还有硝石、朱砂、雄黄、黄木、明矾。 这里头有一样是吃了不会死了吗？ 赵普忍不住开口，展昭和白玉堂也走过去看。 这不是做吃的东西的，是炼丹用的。 炼丹？姚香阁除了做菜还炼丹呢？ 公孙从腰包里掏出一张黄色的纸来，在木质的柜子上擦了一把，抬手就见黄纸上一层绿色。众人嘴角抽了抽，通常公孙给的无论是纸还是针，只要碰一下变颜色的基本都不是好东西，绿色、紫色、黑色、红色都有毒。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